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472集，辟神账号论坛炸了。库克看着右下角那 logo 标志，瞳孔放大，他手按住的秦灵刚想要插掉通关页面的手。每个软件工程师都有自己的 logo， 云光财团自然也是。库克半个多月前就已经进了云光财团28层楼。除去这些，他本身也是工程大师，自然知道圈子里封顶的四位软件工程师。云光财团占据两位，鲁执行还有从未露过面的 Poppy。鲁执行是开发了云光财团风靡全世界的搜索引擎，至今从未有人超越。跟传统软件的鲁执行不一样， Poppy 在几人中知名度最高，因为他开发了超前20年的人工智能。之所以 Poppy 要比鲁执行更为知名，是因为 Poppy 大部分程序都是免费发放在论坛里的，只是对方发放的源代码能够解出来的人不多，这些暂且不论。圈子中的人都知道，鹿之行的标志是枫叶， Poppy 的标志就是红色罂粟花，这种罂粟花不会有人敢模仿，所以仅一眼库克就认出了秦灵电脑右下角的标志。 这是你这些软件哪里来的？ 这语气，秦灵沉默了一下。余光看到秦冉进来，秦灵询问似的看他一眼。因为他的目光，库克也回了头，一眼就看到秦冉。他顿了一下，秦冉正懒洋洋地靠着门，手里把玩着手机。如果有人站在他身边，能够看到他手机上正显示着云光财团论坛页面。他链接建到一半，微微抬了头看向库克。论坛？ 什么论坛？ 库克中文很好，他站起来。秦冉面不改色。你加我微信，我发链接给你。库克连忙拿出手机打开微信。这个时间段秦冉按了确定键，链接建好。两人加了微信，秦冉把链接发给了库克。库克直接点进去，一眼就看到了标红的大号 Poppy。 他眼一瞪， 竟然是 Poppy 的账号。屁神什么时候建的账号？怎么没人发现？ Poppy 很隐秘，大部分消息都是云光财团或者鹿之行代发的。第一次看到对方私人大号，库克连忙点进去，什么也顾不上了，坐在椅子上慢慢翻阅。秦灵坐在他身边，侧过头看了一眼，记住了网址，并记住了 Poppy 的账号。他收回目光，拿出了自己的手机，打开搜索引擎。秦冉走过去看了眼，秦灵正在搜 Poppy。 秦冉有些无语。秦灵虽然主修软件编程，但秦冉也教过他黑客，他知道怎么过滤消息，怎么翻墙去搜那些被屏蔽的内容。搜完，他抬头看了一眼秦冉。秦冉仰了仰头，把手机一握，干脆利落地出了房门。我去找你程大哥。将近六点，程俊跟秦汉秋差不多忙完了。秦汉秋厨房的抽油烟机不错，基本上没有什么烟。秦冉就靠在厨房门边，看着他伸手帮秦汉秋摆盘，别说，还挺有艺术感的。 冉冉，饿了？ 秦汉秋把一盘配菜倒入锅里，锅里腾起了火，他站到一边，让程俊颠锅。他揭开对面的锅，开始放调料，并跟秦冉说话。 哎，稍等啊，最后一个菜。 秦汉秋放完盐就盛起来，并把手边的两碗菜端到外面，并嘱咐秦冉跟秦管家等人。 哎，不要进我的厨房。 秦冉就双手环胸，看着程俊站在锅前，十分利落地颠锅，动作不紧不慢， 看起来还挺有艺术的，像是有学过，有模有样的。难怪秦汉秋每次钦点他去厨房。你承认吧，你去过新西方厨师？秦冉想起来经常看到的广告，他乱七八糟的学过那么多，去新西方也不是没有可能。厨房油烟机开着，声音不响，但秦冉的声音程俊还是能够听到的。他抽空看了他一眼，挑眉，看起来挺疑惑的。 车用学？ 秦冉没有说话，他面无表情地直接关了厨房门。晚饭7点准时开始，秦管家跟阿文三人还非常拘束。最后看着程俊帮他们摆了秦汉秋买的精致的碗筷，三个人的拘束终于消失了些许。秦管家张罗着把电视机打开，播放了晚会。窗户是关着的，能够听到烟火的声音，楼层也不低，能够看到隔壁中心花园燃放烟火，热闹非凡。要开饭的时候，库克才磨蹭地出来。他不过春节，但下午他也挺受周边感染，还帮忙贴了两对春联，这个时候却有些心不在焉的。秦汉秋摆了小酒，跟程俊慢慢地喝着。程俊倒了一杯，跟秦汉秋喝完，看了秦冉一眼。秦冉没有看他，他就又面不改色地倒了一杯。库克吃完，就跟几个人拜年，然后匆匆回了房间。 库克老师没事吧？ 秦管家忧心道。 没事。 秦玲看了一眼秦冉，悠悠开口。 他找到了他偶像的账号。 哦。 秦管家点点头，目光又转到电视上的小品上，并且哈哈大笑着。秦汉秋想起了什么，又回房间拿了三个红包出来，秦冉、秦玲、程俊一人一个。发完，继续拿着酒杯跟程俊喝酒。秦冉一边跟林思然等人群视频，一边在看电视。主要是他想知道为什么秦管家总是哈哈大笑。正看着，手机响了两声，是陆之行。今年陆之行要给自己拜年吗？往年怎么没有呢？秦冉挂断视频，接电话。喂，陆叔叔。那边，陆之行沉默了一下，走到一个安静的地点，然后开口。 你做了什么？刚刚有人打电话给我，说公司论坛瘫痪了。 大过年的，他不想加班。秦冉啊了一声，他继续看着电视，淡定地开口。啊，我被迫注册了一个账号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